SUV 哦。 真的，原址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行走在初夏的感觉如何呢？早上好，我的朋友，这是问候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倾心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美好人间五月天，民歌走天下，欢迎你来做客。暖场歌，我们来分享庞龙和吴碧霞共同讲述的四季。时间真得算是神奇之物，游走千年却拥有不变的四季风物。不过我们倒真的可以听听看，在时光的流转间不变的会有哪些。 春在绽放，笑声萦绕耳边，你我心心相牵。 夏的缠绵像最美的语言，藏入多余的屋檐。 秋天的暖像金色的露烟，静静落在心田。 冬的思念像夜空的明月，悬在我的窗前。我想你， 不分季节想你。 想你。 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好姑娘，我对着那风铃张望，心里想着我在山顶听见风儿走过的身影，夕阳静静西照，山歌的幽深在空中，我在山顶看见云儿悠悠的身影，不知道你在哪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好姑娘，我对着那飞向往，心里想着你的模样，在那遥远 完全仿佛我的梦中人的身影，熟悉又回到我的身边，哦，一个心两个人说一个永远，为何转世眼不见，现在一遍一遍想念你和我的那些失去的从前， 我在山顶听见风儿走过的声音，夕阳静静西照，山歌的忧伤在空中，山顶看见云儿悠悠的身影，我在四处找寻，不知道你在哪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好姑娘，我对着那飞向往，心里想着你的模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好姑娘，我在岁月的梦外等待，却还想见到你，想着你的模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好姑娘，我在岁月的梦外等待，却还想 带有一点我们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背景色调，铺陈上了流行的节奏。一位从青藏高原走出来的好姑娘，来自歌手阿斯根。歌飞扬，接下来继续邀请你停留在这片天高云淡的地方。歌手扎西顿鸠有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名字叫做《川藏路上》，小调民歌风，可是在他这里变得是悠扬又清远，只是那样不慌不忙地唱着， 可是却让人过耳难忘。歌词中对爱人的深情有着云淡风轻的致远，这是一个在路上的行者对爱人的思念，他在6000公尺高的路上。 还记得初次我见到他，忘了是初春还是炎夏，他说话的时候咬着小指甲，在月光下唱着回到拉萨，他说爱是的心里的布达拉。一个人走在那川藏路上，留下了孤单的脚印两旁，少年的理想让我背起行囊，是分手的理由我早已忘，那你看看你不预测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明智的河，康定的歌，唱这首夜歌。一个人走在那川藏路上，留下了孤单的脚印两旁，少年的理想让我背起行囊，挂念的他正在哪儿流浪，即使分手的理由我早已忘，那你看看你不预测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明智的河，康定的歌，谁又想起那唱这首夜歌。那你看看你不预测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灵芝的河，康定的歌，谁又想起这首夜歌。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潋滟的波影，一管洞箫吹出水边明月的光华，妖冶多姿的曲调带出了妩媚的风情。耳边刚才分享到的一首极为柔美雅致的歌，来自雷佳，《过桥风吹》，一首京族的民歌。京就是北京的京，京族是中国人口比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是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明哥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让我们去到新疆，听听科尔曼为你献上的一杯美酒。郭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见。 Çağlar eki ütmeydu Hey Kıydime sana Teşta emez midime Şiir sözünge Aşık oldum izinge Kulmak yüzünge Yar yar Aldın canem yürüyünden Bir piyale Gülmey İş bulanmış şu davranda Oynamay gülmey Hey! Hey! Hey! Hey! Hey!上帝雄鹰智慧盘旋不飞过山顶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

在那遥远的地方，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这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在1939年创作的一首至今仍被广为传唱的歌曲，曲调源于哈萨克族的民歌。刚才我们翻唱的这个特别的版本来自歌手云朵，重新编配的这一版在叙事的基调上有了更多令人惊喜的变动，比如节奏，比如唱腔。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有请大家去到陕北，阎维文邀请谭晶在他的一张名为《黄土情歌》的专辑当中共同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小情歌《小亲亲》。 小亲亲小的我手握那个软呀呼嘿， 骑兵，这是一个音乐唱作组合的名字，由主唱兼木箱鼓手安静、主唱兼吉他手骑兵组成。他们有一首描绘东北风情的创作新民歌，叫做《幸福家乡》，被很多人喜欢，融入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元素，嘹亮清甜的演唱为我们铺展开了一片丰收的场景。那种喜庆与欢愉，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感受过了呢？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欢迎你与我继续踏歌而行。 松花江水长又长，煮酒泛舟在家乡，随风飘来一阵香，鱼米如浮心肠。看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麦当美得多走诺丢奴好迷茫，麦当美得多走诺丢奴好迷茫，低头迷茫，迷茫，马飞，那诺马飞，马飞。다우주소에비펜소후다우주모요모가구디야가구디야다우주소에비펜소후다우주모요모마이다네 마이다네 这一站我们跟随的是歌手阿美去到宝岛台湾，怎么样，这一地域别样的山地风情你有没有感受到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饮酒歌，简单的地区民谣乐器，一把松弛有度的嗓音，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山林间的放松跟惬意。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草原上有一种红色的花叫萨瑞拉，细小的叶子，火红的花冠会向上卷起，这种花名翻译成汉语就是草原上的山丹花。据说这花是草原上热情的女神，每时每刻都在张扬着自己婀娜多姿的身段和奔放的个性。刚才在刘笑的这一首萨瑞朗的歌声里，你感受到了吗？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影留声。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要在歌声里和你共度2018充满温情的母亲节。就用最后的这首歌来为明天这个节日预热吧，来自布伦巴亚尔的母亲。 静静地，静静地，小河水哟，静静地，静静地，流远方。虽然那岁月又像流水呀，心中却思念着我的妈妈。蓝蓝的，蓝蓝慢慢地，慢慢地流远方。虽然那时光又不回头了，心中却想念着我的妈妈。却想念着我的妈妈。弯弯的，弯弯的小河水呀，缓缓的，缓缓的流远方。虽然那两鬓那满白的人依然在思念着我的妈妈。蓝蓝的，蓝蓝的小河水呀，慢慢的，慢慢的虽然那两鬓那斑白的人啊，依然在思念着我的妈妈。依然在思念着我的妈妈。依然在思念着我的妈妈。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想念很感伤，有你的夏天。